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66集，舒晴把小厮拖到红漆门扇后边，换上他的衣裳，慢悠悠地走了出去。两个端着汤药的丫鬟打回廊上过，一缕短短的苦味顺着风飘过来。舒晴嗅了嗅，低头远远跟在丫鬟后面，七拐八绕走了一截子路，路过一扇月洞门，里面是祠堂，仪门后面松柏森森，两个檀木灵牌静静地立在袅袅香烟中间。舒晴原本是随便扫了一眼，可只这么一眼他就挪不开了。他认出了祠堂当中的那把刀，横波。夏侯炼披着外伤，调整赵烨的刀臂。之前给他灌气的大师被沈觉关进赵狱了。不过，据说沈觉要行善积德，没要他的命，只那么关着，算是给他点教训。拧紧了刀臂，他走出几步，撑着下巴端向赵烨。傀儡少女沉默无言地和他对视，漆黑的眼洞深不可测，仿佛藏了一个未知的幽灵。 小烈啊，你为什么不做一个男傀儡，要做一个女傀儡呢？ 莲香和妙珍走进院子，把汤药搁在桌上，问道。 本来是想做一个男的。 夏侯炼答道。 可十七非要做个女的，说我这辈子十有八九得打光棍了，不如做个傀儡女娃，假扮自己有媳妇儿，天冷的时候还能抱着一块睡觉。 莲香捂了嘴笑。 那你抱过她睡觉吗？ 嗯。 夏侯炼挠挠头。 在床上搁过一回，这玩意儿用金刚打的，特别冷，差点没把我给冻死。 他扭过头叮嘱莲香说道。 这事你别跟少爷说啊。 莲香连连摆手。 哼，我说不说。 妙珍一脸懵懂说道。 为什么不能跟都主老爷说呀？ 正说着话，院外一个小厮进来传话。 大人，阿厨姑娘求。 话还没说完，阿厨推开他，火急火燎地走进来，一下扑到夏侯炼身上说道。 夏侯，前来要杀长工，你快去救人。 仿佛一道焦雷劈在头顶，夏侯炼先是一惊，立马又镇定下来，扶着他说道： 你先别慌，把话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钱雷要在哪刺杀都主？在哪儿？ 阿楚嘴唇吸动，忽地想起来他只偷听到百里渊要杀人，却没有偷听到地点，顿时哭丧了脸。 我没听见。 哎，你就是阿楚？ 莲香咩斜着眼瞅他。 小烈，先别听他瞎说，都主这会儿该在宫里，就算齐兰要刺杀也轻易得不了手。这姑娘打云仙楼来的，不知什么来历呢，你别听了只言片语就跟人走了。 阿厨忙摇头说道。 我不是，是真的，我亲耳听到的。 你听谁说的？ 夏侯炼问。阿厨刚想回答，突然又犹豫起来，若是把百里渊供出来，阿渊是不是就没活路了？他想起百里渊裹着他的绣花被子窝在床上的模样，那样白，那样小，眼睛黑黑的，分明是个未经世事的小丫头。还有那天他遭难，百里渊护在他身前，将匕首扎进严总齐的手掌，这孩子是真的把他当姐姐，唯一的姐姐。他死死抓着夏侯炼的手臂，微微发着颤。夏侯炼催他说话，他望着夏侯炼的眼睛，黑而深，很像另一个夏侯。真奇怪，这两个人都叫夏侯，眉眼也这般相似。他想起那个大孩子一样的男人，每天只是吭哧吭哧地洗衣裳，不喊累也不喊苦，可他死了，和宝一起死在那天夜晚，躺在冰凉的石板路上。百里渊喊他哥哥，可他杀了他。 冤。 阿楚咬着牙说道， 百里渊就是你们要找的阎罗。 所有人俱是一惊，夏侯烈默念着这个人的名字，百里渊，百里渊，是了，是十七看错了，伽蓝阎罗不是侏儒，他是个孩子。 妙真，去把我的牙牌拿来。 夏侯烈一面系着衣带，一面走进刀炉，随便捡了把刀配在腰间。夏侯烈转过身，指了个幡子，说道： 你过来，带一队人去东门胡同找白当头，令他召回顺天府五成兵马司，传讯神机营，包围林北侯府，全城戒严，捉拿百里渊。 莲香跟在夏侯烈身后，娜娜道： 小烈。 我进宫看看督主去。 夏侯烈拍拍他肩膀。 放心，没事儿。你在家把守好门户，等我们回来，阿楚就先拜托你照顾了。 莲香连连点头。 小烈，你可当心啊，顾着自己的身体。 夏侯烈点点头，转过身，凝重的神色浮上脸颊。沈珏应该没事吧，宫里有羽林卫，又有禁军，一定能护他周全。可夏侯烈又想起他14岁那场刺杀，同样是在皇宫，奇兰刺客硬是把贵妃给杀了。他的母亲夏侯佩在皇宫里穿行奔袭，竟无人可敌。 别自己吓自己。夏侯烈使劲摇摇头，提步往外走。 一个影子靠在腰子门边上，平平伸出一把黑鞘的长刀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 进宫？可惜呀，你心尖尖上的督主压根儿不在宫里。 男人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微笑。 好久不见呐，师哥。 眼前的男人和夏侯烈印象中的已经完全不一样了。从前温吞懦弱的青年已经长成了凶恶的刺客，一颦一笑都透着阴寒的杀意。夏侯烈的心沉了下去，可更让他焦急的是沈珏。不在宫里是什么意思？沈珏不在宫里还能在哪儿？舒晴拖着下巴望了望天色，笑道： 啊，已经虚实了。这次伽蓝召集了京津一带所有的刺客和暗桩，除了我以外的八部倾巢而出，掌刀的是伽蓝最强的刺客迦楼罗。你说你的督主能撑到什么时候呢？ 伽蓝这是放手一搏了吗？夏侯烈握紧双拳，培养一个刺客谈何容易？伽蓝精锐尽数出动，分明是以命搏命的打法。可只要沈珏被杀，东厂后继无人，伽蓝就是赢家。 你要什么？ 夏侯烈咬着牙说道： 说出来，然后告诉我督主在哪里。 舒晴呵呵直笑，猛地抬起头来，眸中杀意毕现。 嗯，我要什么？我要你死啊，师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